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81集，火凤驾到。展昭起身下床，小四子见终于有人起来了，也起身跟着展昭。 妈妈，我肚子好饿。 展昭快手快脚换了衣服，带着小四子出门。紫影折影早就买早点去了。白玉堂似乎躺着不想动。少普有些不解，他是被公孙抱住动不了。白玉堂明显是不想过问外头的事情，不太像他的作风。 哎，你认识那火凤堂堂主林业火？ 见展昭出了门，赵普就问白玉堂。白玉堂看了他一眼，不置可否地挑了挑眉。 真有过节啊，你不像是怕事的人吧？ 有些人招惹不得。 赵普这回更惊讶了，白玉堂忌惮那林业火。 你别跟我说你打不过他。 这世上有些人还是躲着些好。 什么意思？ 白玉堂此时脸上的神情还真有些展昭口中的别扭，或者说复杂又无奈。 林业火的心眼可能也就芝麻粒大小。 这么大掌门，这么小心眼儿。 神僧和我师父有交情，人不错，不过这徒弟可真是不敢恭维，还是不见为妙。 你们火掌门他娘的有完没完啊？啊，一大清早在衙门口嚎丧啊，人死了又不是衙门弄死的，查出来死因不也是替你们抓凶手吗？ 这时外头传来一声吼，听嗓门是徐庆徐三爷被吵醒了。他毕竟是陷空岛的，又是白玉堂的兄长，这次开封府的人是他们写信请来的，公孙策又是卢芳的救命恩人，于是徐三爷自然帮着解围出头。果然外头的吵闹声瞬间没有了。 火，三爷够压得住场的呀。 赵普边说边无可奈何看着腿上动来动去的公孙，而此时白玉堂却是眉头微皱，想了想还是起身了。见白玉堂拿着刀就往外走了，赵普颇为尴尬。此时房间里就剩下他和睡得死猪一样的公孙策。小狐狸叫小四子抱走了，连小五都跟着展昭出门了。赵普腿麻得厉害，公孙还拼命动，碰来碰去都是些不该碰的地方。最终赵普受不了了，还是决定将那书呆子推开点，不然大清早的就尴尬了。只是还没等赵普动手，公孙突然一翻身，一把搂住赵普的腰蹭了蹭，嘴里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什么梦话。赵普愣了愣，低头看，就见公孙平时那总是凶巴巴的神情不见了，睡觉的时候还真有些志气。其实这书生年纪真的还不大，因为他平时总带着小四子那么大个儿子，看着很成熟老练的样子。不自觉的，赵普盯着公孙的脸，莫名生出了几分怜惜来，腿好似也不麻了。伸手轻轻用毯子盖住公孙，赵普回头斜了落在枝头正叽叽喳喳叫得欢的几只麻雀一眼。大概是慑于兵马大元帅那不同于一般的杀气，那几只麻雀惊得飞走了，院子里瞬间安静了下来，公孙也不动弹了，安安静静地睡。外头的院子里，展昭拿着油条果肉粽，边啃边听外头的动静。这早点是衙门里的衙役介绍他吃的， 别说，两样完全不相干的东西混在一起，味道倒是特别好，再配上一碗小馄饨，简直极品。小四子也吃着早饭，但是不像每天早晨那么活泼，心事重重的。 小四子，怎么了？早饭不好吃啊？ 不是，我昨晚上做梦了，小狐狸突然就变成人了。 狐狸变成人？变成什么人？ 变成了个小哥哥，白衣服，长得可俊了。 众人呆愣了良久，同时扑了一声。 那不是好事啊。那小哥哥跟你说什么了？ 他说有人要害我爹爹。 展昭哭笑不得，想着小四子怕是赶路累了，所以胡思乱想，于是摸了摸他脑袋。 放心吧，你爹爹有我们保护，谁都害不了他。 小四子点点头，放心了一些，但还是觉得这梦很不吉利。白玉堂也出来坐下，正吃早饭，就见外头一个衙役跑了进来，他也不找别人，单找白玉堂。 五爷，五爷，不得了了，三爷和人打起来了。 三爷和谁打起来了？ 展昭纳闷，徐庆的功夫虽然没白玉堂那么好，但此人力大无穷，这衙役急急忙忙进来报信，可见是处于下风了。火掌门有能难到徐庆的人？ 三哥跟什么人在过招啊？ 一个穿红色衣服的男人，功夫很好的样子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展昭观察他此时的神情，似乎早有准备又颇为无奈。白玉堂放下筷子，拿了刀出去了。展昭一手粽子油条，一手锯缺，跟出去看热闹。小四子和影卫们也跑出去看。到了门口，众人都皱眉，就见衙门门口围了不少人，远处一架好大的马车，四周围站了不少红衣红裤的江湖人，而前方有火掌门的大当家和一众门人，最外围是围观的松江府百姓。正当中，徐庆正和一个红衣的年轻人对阵。此时徐三爷明显有些狼狈，那红衣年轻人也不正儿八经跟他打，而是漫天乱窜，跟逗他玩似的。 这红衣人好强的轻功，而且这轻功貌似没见过，什么门派？ 三哥， 白玉堂开口，不轻不重喊了一声，那红衣人立刻收了手，跳出圈外，落到了马车的车顶之上，抬头一看。此时众人打了个照面，展昭略有惊讶，那红衣年轻人大概和他差不多年纪，二十出头，个子也差不多高，身材瘦削匀称，虽然一身红衣却也并不显得怪异。说实话，他挺衬红色的，最让人吃惊的是此人容貌。这人皮肤雪白，五官硬挺俊朗，还有一头锈红色的头发，样子极傲，眼神凌厉，双眼的眼瞳有些接近闭塞，一看就不是汉人。不过不可否认的是，这是个不可多得的美男子。那人随便几招功夫，展昭突然就想到了， 年纪轻轻有这身身手的，莫非就是传说中那位西域第一高手火凤堂堂主林业火？他怎么会大老远跑到松江府来？ 红衣人一落地，伸手一指白玉堂，似乎很开心。 白玉堂，你可算出现了，来来来，咱们分出胜负。 没事吧，三哥？ 没事。哎，你认识他？ 不认识。 那头红衣人似乎耳力极佳，听到之后直蹦的。 哎，白玉堂，你敢说你不认识我？我是你的宿爹。 白玉堂面无表情看了看他，一挑眉， 不认识就是不认识。 你， 红衣人正要接着说什么，突 突然看到一旁的展昭了。展昭今天也穿了一身红色的官服，手抓着巨阙，一手拿着油乎乎的油条粽子。 哎，巨阙，你是展昭？ 红衣人一脸的惊喜。展昭愣了愣，点点头， 性格真活泼。 我是林业火。 红衣人指着自己的鼻子自我介绍，展昭微一挑眉，果然。这几天松江府聚集了不少来抓狐妖的江湖人，众人本以为谁那么厉害挑衅徐庆，还在衙门口对着白玉堂叫嚣挑战，没想到竟是赫赫有名的林业火。仔细看这年轻人，身上真没什么一方霸主的腔调，一点稳当劲儿都没有，但是内行都明白，此人功夫奇高，不容小觑。林业火跟只小狗似的蹲在马车车顶上不到一指宽的一根挂旗横木上，看着展昭。 哎呀，果然有品味的男人都喜欢穿红色衣服，你穿红色衣服好看啊，仅次于我了。 这算是夸奖？ 林业火夸完展昭，像是想起正经事儿来了，手指着白玉堂。 白玉堂，来，咱们两个来个宿命对抗，大战300回合，分出高下。 没兴趣。 白玉堂平静地开口，不温不火回答。江湖人也都忍不住笑，白玉堂这半死不活的性子真是万年不变，而那林业火的脾气跟名字倒是极衬，火爆得很。 你真不认识他？ 别搭理他，不然多少脸都不够丢的。 啊？ 你什么意思啊？ 此时林业火站了起来，就在那根细杆子上蹦跶。 喂，爷好容易得闲来趟中原，就是为了找你，今天一定要分出胜负，今天就告诉天下人，我不止功夫比你好，长得还比你帅，小爷我一定要你亲口承认，爷才是天下第一美男。 嗯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